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像一阵风，在人间不停地吹送，走过了春夏，卷过了秋冬，用看戏的眼看待繁华梦。渐渐我发觉人生就像梦，像蝴蝶穿越了时空，有多少真实，有几分朦胧，有苦有乐，有笑有痛。 人间残梦，梦里纷纷碎动，心在红尘中，醉在红尘中，何不从从容容入梦。 人间残梦， 梦里纷纷碎动， 爱在红尘中，恨在红尘中，何不潇洒入梦。 日升日落， 人去楼空，当我开始活得像一阵风，在人间不停地吹送，走过了悲欢，卷过了聚散，梦如人生，人生如梦。 梦里纷纷碎动， 心在红尘中，醉在红尘中，何不从从容容入梦。 人间残梦，梦里纷纷碎动， 爱在红尘中，恨在红尘中，何不潇洒入梦。 日升 像一阵风，在人间不停地吹送，走过了悲欢，卷过了聚散，梦如人生，人生如梦。走过了悲欢，卷过了聚散，梦如人生，人生如梦。 晴天，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5月21号星期一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7度，最高气温25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可能伴有小雨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7到25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5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。看到的是朝阳、大兴、丰台、海淀在17到25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红罗湖鸟岛在15到24度，九华山庄在17到25度，韩村河在17到25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。跑步会让小腿变粗吗？一直有传言称说跑步会让腿变粗，让很多爱美的女生不敢跑步。其实呢，跑步腿粗难于登天，慢跑呢会提高肌肉的有氧能力，但不会增加肌肉的爆发力。但是很多人会抱不平说，我跑了有一段时间了，感觉体重没有掉下来，腿是真的变粗了。那么可能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：一，你的姿势不对；二，你没有做好拉伸； 三，跑步涉水量过多导致水肿。四，可能是你的心理作用。做好跑步前的热身，掌握正确的跑步姿势才是运动的最佳方式，不仅可以避免因不当的姿势导致肌肉拉伤，也可以起到减肥的功效。在初夏的舒适天气里，约上三五好友漫步于山水林间的步道，说说笑笑，走走停停，可以品味到生活中满满的幸福感。预计在今年的六月底，又一处新开项目南口农场花海健身休闲步道很快就有希望完成建设。当然呢，除了南口农场花海这一处项目之外呢，近郊也早已分布着众多步道，有休闲观景的，有登山健身的，这个夏天你可有的玩喽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安迪，看你最近天天加班，为什么气色还那么好？ 因为我一直吃燕窝呀。

敢相信谎言，不再需要蜜语甜言。一天一点爱恋，一夜一点思念，给我一句真的誓言，让我可以期待永远。一天一点爱恋，一夜一点思念，我们不再相信谎言，不再需要蜜语甜言。 我们都在改变，又何必感慨从前？明明人生给你安排的是往前走，就不要在这里要个结果了。明明人生还有更好的安排，你却总想着回到过去重来。经典久了久，我是英奇。其实根本不用重来，这世上本来没有尽善尽美的人生。那些弯路和意外，那些来过却又走开的人，才是你值得感激的存在。